用出心跳，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笑春风，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。心 曲曲花惊痴， 笑声相对是 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了，鸟语欢欣， 人儿似鸟， 人儿似那双飞鸟， 摇摇 落落心相照，照见心坎中。重重美妙，用出心跳，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 痴痴醉了，风暖着我情。 忧伤有一片夕阳。

酒后看小摊，嫦娥俯瞰人世间。 世界。